欢迎嚟到学人沙龙。喜剧细胞咧，系咪一出世就有嘅咧？定系后天唔打唔撞意外咁将佢发掘出嚟嘅咧？今日咧，我哋呢位嘉宾细细个已经搞嘅，之后遇上伯乐，好努力将自己装备成一个笑弹。今日我哋有请林志聪。 Hello，Hello，Hello。 我哋嘅主题咧系节人笑嘅背后努力啦。咁我拍档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咁啊，你啱啱講開話細細個咧，我有一個問題好想問阿肥仔聰嘅。係以前係咪都係細細個都係肥仔嚟先？ 肥仔聰呢個名字就五六歲開始到而家噶啦。 唔係因為足球嘅時候。 唔係噶。 出嚟嚇。 係啊，真係五六歲到而家。 嗯嗯。所以你以前嘅時候都已經係嗱喺同輩嚟講，身形算係大，而且係咪算係高噶？ 大啊！但是高又不算很高的，不過是大大舊的那樣，大大瞓的最主要是。是的。 是以前喜歡吃東西，那要運動啊，那些是少一點，是這樣？ 啊，又不是喎，啊，我運動都好超乎常人。 哪類型先？你不可以是 哪類型？ 即是 我那時候，即是學校計啦，即是那些白驗仔那些，什麼運動都都哇去啊，咁總之可以唔使坐喺個課室嗰啲係最開心㗎啦。咁啊，多數都係踢波啊，咁到中學就有啲排球啊咁嗰啲。 踢波係玩玩啊，定係認真踢先？ 認真踢㗎， 真係 好認真踢㗎。由七歲開始， 即係少林足球係 先開始踢 嘅， 係趙威亞嘅係咪？係的確係趙威亞嘅，不過係亦都係真係踢咗好多年波嘅。 咁嗰時係踢啲乜嘢足球？真係只玩下，定係真係認真踢？同埋踢咩位嘅咧？ 唔係玩下㗎，係初係玩下嘅， 係 後屘越玩越認真，咁啊玩到開始係入佢啲區隊啦， 嗯， 由校隊開始入區隊啦，區嗰陣時係分區嘅，咁啊由區隊跟住就開始再上就青年軍啊，即少年軍、青年軍啊嗰啲咁樣，即係玩到去嗰個 moment 嘅啦，已經。 夠，但係咁都肥到？ 啊，係啦，就係奇怪啦，呢個我都係一個百年嚟好難解釋嘅一個謎團。 呢個係咪就係個天分咧？即係你運動到咁都仲要俾我保留個咁嘅身形去？ 都唔知啊！咁 嗱咩位先？咩位先？嗱，睇下你係 哦，我真係由前踢到後。 是 即是几乎是我除了未打过左翼之外都踢晒。 但是你入港队的时候呢入港队的时候是。 我差啲入应该未到我去到。 但是U15的时候是什么位置 之前做龙门啦。 哦。 又不知道为什么跳得起的。 喂蓝波队的中西这样。 是啊 就是。是啊即是如果大家有看足球小将。 是啊。就是不是但是那时候因为你知道啦你十一二歲或者十二三嗰陣時候，你有咁嘅身形，我有咁嘅腳力， 嗯， 即係我嗰陣時係可以，我十三歲，我記得十三歲我正本籃球場已經過半場噶啦，踢個波， 哦， 即係作為龍門， 重炮嚟嘅你， 係啦，咁你嗰陣時嗰啲，你有咁嘅體型同埋腳力嘅話，嗯，你就會俾人哋，嗯，即係會優勝啲咯，咁係贏呢樣咯，我諗係， 即係。我哋三個坐埋咧，可能講足球會突然間講咗一集， 係因為我 盡量集住呢個位先，翻係個主題度先。唔係，因為咧你做過多訪問啦，但有陣時啊，嗰啲訪問好多時候係可能講咗你同其他唔同嘅一啲叫做大師啦，其他人嘅合作咗好多。今日反而想用呢個時間去真係訪問下你嘅一啲成長啊嘅事情。咁剛才講到啦，即係你細個嘅時候係咪明明運動又都唔少啦，但係都仲 keep 到喎個身形啦。 好難 keep 㗎， 係咯，咪就係咁 呢 一個喺嗰個你成長裏面呢，這個身形有冇令到你變咗做大家啊？究竟係會係你玩人定係人玩你，定係即係已經係一個笑彈？係咪嗰陣時已經係咁咧？ 嗯，百厭就肯定㗎啦，就百厭就肯定㗎啦，坐唔定亦都係肯定㗎啦。 嗯， 你話即係有少少，我自己都覺得有少少少忌安 feel 嘅，因為你細細個咁大嚿， 嗯。 力又大過人，壯下壯小人。 其實本來咧，喺小學或者細個嘅時候咧，身形大咧係有機會係被大紅噶嘛， 即係 兵哥嗰只大紅， 即係俾人蝦。 係啦，但係因為咧佢係手籠，即係手籠。 大隻，你諗返喺個足球場上面呢，係喂後衛啊，上嚟啦，落後邊啦，守住，即係咁係你都會幾指揮，係幾 都有嘅，有嘅，有呢種嘢嘅。同埋我又踢得多位呢，所以又我其實最長時間係踢中堅嘅，咁所以中堅反而係睇得更加都要真係指指畫畫指指畫畫嗰啲咁樣，咁所以係，但又好彩因為貪玩，因為如果你好老實講，你個人黑人憎啊，咁啊邊會同有人同你玩啊？係嘛？咁我咁貪玩，而且踢波你冇得一個人對住夢牆踢噶嘛，好悶噶嘛。咁咪真係成日就會 keep 到大家喂，即係成班人一齊。去完呢度去呢度，喂咦嗰边踢波我去嗰边，因为嗰边乒乓波我又去，跟住嗰边打排球我又去，咁啊到度都参与下，咁所以嗰阵时就有技安嘅体魄，同埋但係就好彩冇佢嘅性格， 係我蝦人。 唔敢啊！你蝦咗人哋，邊有人同你玩啫？你冇人同你玩，你自己悶㗎。 但你應該會開人玩笑嗰只喎，有冇機會？ 整蠱下人哋嗰啲 就唔笑得啦。 嘿，梗係冇啦嗰啲。 唔係應該最我諗至少都互相咯，係咪啊？即係互相 實有嘅， 係咯，百厭一定有。所以係百厭加有，其實有親和力嘅，即係因此都係 親和力就嗱要問下人哋先知㗎。我唔知道可能個覺得搞錯啊，成日攞我嚟開玩笑， 哦、是 都唔中意嘅咁。都唔知噶， 咁但係你之後，你之後，因為你之後就變得文靜咗喎，據聞 文靜咗啊，即係好扮文青嗰啲咁， 係咯？有冇呢個階段啊？ 其實後來即係唔係後來咧，應該話即係大過咗，或者大多咗少少，係一次真係踢波受傷，反而突然之間個人。冷靜咗，唔知點解啊，受咗傷就識諗嘢咗啦。嗰陣時就好初初好唔開心嘅，因為我再下一步就真係上少年軍， 即係踢波受傷， 係啊，咁就受都幾傷嘅嗰次都，其實個傷話到而家都即係都會有後患啊。但係嗰次令到諗下係咪應該繼續落去咧？自己唔知點解十三四歲就咁諗咯喎。 哦， 咁就。又翻緊學嘅時候就咁，我又坐唔定啦。咁但係又突然之間，咦？我有啲乜嘢行業？我好中意發夢，我好中意出去周圍去。咁有啲咩行業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咧？咁啊，嗰陣時我突然間諗到寫故事咯。 哦， 我未知道係咩話做邊一行或者邊一樣嘢，寫書好、作家好、編劇好、電影好，未諗咁多。哦、但我就係覺得。唔係喎，諗故事，然之後係可以娛樂到好多人，而可以係不斷發夢， 係 咁就可以揾食噶咯喎。咁， 但你之前有冇試過相類似嘅嘢咧？嗱，又同埋你係諗住寫故事嘅時候，有冇諗過係寫作噶？即係手寫定係同人哋？ 有噶，系写 谂住写嘢，系写低。之前系冇试过相类似嘅嘢嘅，真系全足球小将， 系完全系一个好极端嘅，突然之间转咗，同埋可能喺嗰阵时我哋有租录影带呢一样嘢嘅日子咧，咁喺十就系嗰阵时啦，就系十三四岁嘅时候啦，咁就发明即系突然间坊间发明咗呢一样嘢， 系 而第一次。租咗一柄錄影帶翻屋企睇，哇！又笑又喊嘅，點解可以令到我？ 仲記唔記得係咩戲啊？ 係啊，咩戲啊？ 係 講得嘅係咪？ 講得啊，講得係啊，阿 Michael 阿許冠文嘅《摩登保鏢》。 哦， 咁我就覺得，哇！點解呢套戲咁一套電影咁犀利嘅？點解可以即係喺幾廿分鐘入邊令到你又笑又喊？我睇咗十七次。 嗯，我名帶可以俾你。 總之還之前，你咪總之 狂睇， 係咯， 你會壞噶嘛？佢嗰陣時成日食帶， 係噶係噶係噶，我後來係壞過幾次噶，就有啲租咗翻嚟睇得太多。 係 咁嗰陣時就覺得哇，即係咁就開始咗，原來諗故事係可以向呢一樣嘢。 係， 但係嗰時你睇《Morning 保鏢》嘅時候咧， 係。 你有冇諗過你係做許冠文， 畫其他角色，而唔係諗故仔嗰個啦。因為通常我睇戲，我會諗起，哎，我想做邊個，多過話我背後寫故仔噶嘛。嗰時候你有冇咁樣 fans 個諗過？ 咁啊真係奇怪，我真係從來冇諗過我做邊個。我就係覺得佢令到我嘅情緒係可以 起伏。 係啦，咁啊好。好 amazing 嘅，即係自己覺得係。後來就睇過另一套戲咧，就喊到停唔到嘅。 哦， 咁嗰套叫《阿郎的故事》。 嗯， 哦， 咁就 周潤發 係啦。咁啊，我仲記得同埋啲同學去戲院睇嘅，即係仲儲到錢嗰陣時，12.5一張飛去戲院睇。嗰啲同學仲笑我㗎，即係話喊，搞錯你喊到咁。 嗯， 但我完全忍唔到嘅。嗯，即係。佢個感染力咧，令到我係完全忍唔到嘅。咁嗰陣時就覺得呀，呢樣嘢係好著迷啊， 係好有力量， 係啊，自己好中意呢一樣嘢。但我係中意啊，我用諗啲乜嘢令到人會個情緒咁起伏咧？ 嗯， 我係反而係諗呢啲嘢。 咁都幾因緣際會喎，即係話喺你踢波嘅遭遇，令到你停一停。佢喺諗嘅時候，嗰、那個想創作係咪想做故事嘅心又出現咗，然後同時接觸到電影， 係 幾樣嘢就開始。 好個 timing 好準嘅，就唔知點解突然間好咁夾得好緊要，跟住就真係寫我的志願啦。嗰陣時作文 就已經係做編劇， 唔係我寫第一次係想寫故事做作家。 哦，作家 啊， 唔係，但原本我唔係咁寫嘅，原本我是想做戲院大位。 哦，咁有大志啊？ 係啊，因為免費睇戲， 因為可以睇， 好開心， 仲可以不斷睇添。 我嗰陣時係真係好羨慕佢哋嗰份工㗎，即係我去戲院，哇！你即係我最望住嗰啲，我咁，因為嗰陣時我要儲錢睇戲啦。 嗯， 哇！咁貴先買到一張飛，你日日可以睇，仲要可以睇咁多次。因為我習慣就好睇就睇到好多次。哇！你仲可以睇咁多次，你又發達啦，你仲要人工喎，係咪？跟住佢，但係我又見到，哇！有冇搞錯啊？佢居然選擇唔睇喎，即係帶完個位佢就出去啦。以前有大位呢樣嘢噶嘛？ 係係。 咁嗰陣時我就真係志願係做戲院大位㗎。係。即係可以免費睇最頭一輪嘅。 有冇真係做過咧？ 冇啊！冇，真係冇。 你係一筆即係一讀完書就已經入到電影行嚟？ 都算 電視先咯。 電視咯，電視咯。讀完書其實嗰陣時我哋應該係要上即係讀預科上大學嘅。 嗯。 咁但係我就選擇唔上。 嗯。 就其實激死屋企嘅嗰陣時，咁就18歲，咁就話我真係忍唔住，即係我覺得唔好再要我等啦。咁就居然嗰陣時電視請人18歲就得咯，梗係試下先啦。其實我嗰陣時諗住試咗唔得就翻去讀書咯，真係咁諗嘅。 嗯嗯， 點知得？ 係 點知又得？咁去咯，梗去啦，仲讀先傻啦！我幾唔鍾意俾個學校困住嗰啲人嚟㗎，咁所以 咁跟住一路都冇離開過電視電影嘅， 冇啦， 就係 咁，所以係好早就開始係做，即、就、係、是、已經做到我的志願嘅一個地方。 係啊，今年30年啦，入。 嗯好，咁原來呢，即、就、係、是、林志聰嘅故事呢，一切都從足球開始講起喎，返嚟繼續講下呢個故事係點樣講落去。欢迎来到学人沙龙。今日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哲人笑背后的努力啦。咁呢嘉宾呢就是林志聪。刚才讲到呢入行30年了，不知不觉。 是的。 你一开始是支笔和你入行先的嘛，是不 是？ 即是先是幕后先。 是幕后先。同埋真係你講得啱，真係接筆嗰陣時未有電腦打字， 係 即係中文電腦打字都真係我記得係啱啱有，咁但係都未普及嘅，每日寫成萬字。 係啊，我聽其他前輩講你係個腦又快啦，接筆又快啦。 你話係咪快就逼出嚟嘅？我覺得呢啲嗰陣時係冇得慢嘅，即係日日打緊仗嗰個節目，你邊有可能慢咧？咁。這個有幾好的鍛鍊嚟㗎，就真係快咯。咁人哋可能用10分鐘諗條橋，你1分鐘諗10條橋咁咯。 係，但係呢一個即係 焗住啦，叫做焗住啦， 焗住焗牌噶，呢、這個冇辦法噶。 係咯，會唔會令到你嗰個性格都會有少少唔同咗？即、就、係、是、一開始頭先都講嘛，細個時候都會白染下嘅，即係好多牙，即係互相整蠱下。 大個都會嘅。 係啦，咁但係但係嗰陣時間，當你哇埋頭即係係嘛，每分鐘都喺度爭取緊喺張紙上邊啤緊字嘅時候， 係 個即係個性格啊，多言嗰樣嘢係咪就開始收得細啲？ 嗰陣時慢慢啦，慢慢開始習慣或者喜好咧，就開始去靜嗰方面。咁同埋啲嗜好都有關嘅、 哦， 即係 有啲咩啊？ 即係啲嗜好，譬如你中意睇戲，好似我哋咁啲人，我初初我屋企以為我係咪有啲咩問題？點解即係邊有人一套戲洗十幾廿次？我係試租完。帶睇完啊，好好睇啊！第二日翻翻去再租多次嘅，要繼續睇，又再租多次繼續睇。嗰陣時係屋企人有啲擔心嘅，即係都會覺得哎呀弊啦。 遇到啲咩事情咧？係 啦， 突然間變咗， 同埋點解會咁樣嘅咧？咁但係其實冇嘅。咁當你咁嘅習慣或者你咁嘅愛好，就真係唔係好多人可以同你交流到啲咩嘅。咁所以就嗰陣時就更加咁，我就享受咗喺嗰個世界嗰度更多咯，就更加少嘢講。咁啊，再到後來做演員之後，就更加少嘢， 更加少。 嗱喺講做演員嗰 part 之前咧，我哋用另一個方法去試下發掘， 令佢講到嘢， 發掘下志聰嘅啲性格係嘛？ 係啦，嗱咁咧又係呢個抽信封答問題嘅環節啦。咁咧呢度有 A、B、C 三個信封啦，裏邊咧都會有兩個選項嘅，有唔同嘅兩個選項。你先抽咗個信封就會知噶啦。 B 我係 B 型血 ，B 嘅。 你 B 型血㗎？係 啊。 好。 有冇特別性格㗎？ 好 ，B 型咧就係、是。个两个字咧就系肥同埋瘦嘅，系啦。咁啊，呢度咁样讲先啦。我而家睇上嚟咧，你系未瘦过， 系啊。 我觉得佢瘦咗喎，近排 系依家最瘦， 近呢两年会有啲啦，缩水啊，缩水啊，可能开始。 但系如果有得拣嘅话， 系 你会拣系瘦啊， 系 定系肥？個人生咧可以係都係大概咁樣嘅，係啦，你會揀咧，我肥會行得好啲啊，定係瘦？ 即係回到過去嘅， 係、哦，即係人生如果差唔多就冇理由減肥嘅，但係反而活到而家嘅時候，發覺某程度都唔係差喎，咁即係肥都有佢嘅，其實佢有嘅好處都幾多咯。 例如咧， 嗱，通常要咁样嘅外形嘅人咧，就唔会有啲咩，即系嗰啲咩嗰啲叫做野花，就唔会行埋去你度嘅。 即系啲唔好嘅桃花就集住咗啦。 系啦， 即系呢件事系咪好噶？ 以前就觉得。 以前又真系，依家完全系 搞错，即系点解吓？即系吓都系有眼有鼻啫，点解会咁？嗱，而家又觉得又唔系，又几好喎。起码我会遇到好多好，即系真系同你一齐就一定系真 的。 嗯， 系 啊，就唔使再咁多，你唔使咁多谂法。 系 啊，呢啲冇你份。 嗱、嗯，我俾一个谂法俾你。 系。 有冇人讲过，其实你几好样，几靓仔。如果你瘦嘅话咧，其实可以几英俊啦。我真系 有， 系嘛？即系你冇谂过，系咯？冇谂过减肥去试下。 仲要系免费揾你咁样代言嘅时候， 我签体公司咪会啊？即系你有冇谂过？真系噶，你唔试下，你真系走宝啊！咁系咯。 尤其是嗱，你以前如果系 U15 嘅时候，你纵使系肥啦， 系啊， 但系你嗰时个运动量系好够噶嘛， 好够噶， 而且系好灵活噶嘛，即系其实系可以大隻到噶嘛，你其实真系有冇谂过？ 系， 我真系瘦一次， 系， 我睇下我瘦嗰个样靓仔出嚟系点咧？ 我 有冇曾经咁谂过？ 依家简单啦，你个电脑执一执，但系。你话有咁谂过嘅，真系有咁谂过。 啊，但系都系因为一套戏。 我即系为咗戏。 系，即系我曾经谂嗰个故事系想，即系真人真事嚟嘅，想系咁样发生嘅。我系真系想试下嘅嗰阵时系。咁但系即系嗰个真人真事系就系讲嗰个系220磅，佢减到落150磅。 哇！ 咁就系为咗一个梦想咁样咯。咁当然我都啊嗰阵时个佢个故事好好睇，我系觉得佢个真个故事好好睇。哎呀，我有冇可能咧？即系嗰啲咁。咁但系后来好快就 打消咗。 是啊，因为我想到第二个题材。 我咁辛苦是由220磅去到260 的。咁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哦，所以当时就算签体公司等等那些都没有打动到你。 我有因为有见过很多其实减肥不是未试过试过。其实我自己感觉啦，当然你为身体好或者咩都好，但系首先减肥成功嘅要诀第一个就系孤独。咁我就最唔想呢样嘢。即系你屋企仲要冇乜人啊，冇细佬，即系冇家庭啊，冇仔女啊，咁你就可以咁噶啦。你个人闷到咁。你食都唔想食啦， 所以睇嚟佢係好擁抱自己的身形， 好擁抱， 同埋好擁抱嗰種即係好多人一齊開心嘅事。 再叫 你揀，我問多條啦，快啲。 我又驚你多咗桃花揀咗之後，好 A 同 C， 係 A 啊， 好 A， 好 A 嘅兩個選項咧就係、 是、哦， 係啦， 爸爸同導演 同埋導演。好啦，啊呢度咧，我反而想問咧，就係、是、你覺得？一个好导演同一个好爸爸咧，有冇共通点？ 都有嘅，都有嘅。有时即系我觉得做一个好爸爸，你唔单单系净系要同佢哋，即系用身教啦。咁同埋你要维系住嗰个屋企嗰个凝聚力啊，或者成个屋企个气氛。咁其实好多时即是我自己做导演的时候都会咁现场咁多人，咁其实一个你屋企是四个啫或者五个啫，嗰度百几二百人三四百人个个就等緊你嘅发烧号令㗎嘛，你做错决定或者你乱咁做决定都好好严重㗎喎。 但你有无上权威㗎喎，嗰时都。 无上权威唔系我嚟咁用嘅，无上权威系希望人哋帮你达成你嘅諗法咋嘛。咁人哋都有屋企㗎，咁我最希望系即系喺嗰个团队入面大家都可以系一个好共同嘅目标同埋开心囉。咁呢个就系爸爸可能同导演嘅共同。 但呢个真系最难，即系你要令到件事能够喺你嘅想象之下发生，而在场嘅大家都开心。通常都好多冲突㗎嘛呢一、這个。 系嘅，所以我又因为知道曾经即系我亦都试过啊，点解我有个咁嘅諗法但佢哋又執行唔到。点解会咁呢，咁我开始就唔同岗位都去做一下。即系你做完一样做一样做完一样做一样，咁你去体会一下点解佢哋有咩难处囉。咁所以譬如最大嘅冲突通常一个剧组就是导演组同埋制片组㗎啦。导演组系无限发挥去諗、制片组就限制你，咪冇諗咁多啦，资源有限。咁我就两边都做晒佢。当两边都做晒，咁你咪知道哦，呢、這个世界最难嗰样嘢唔系你嘅创意，亦都唔系你嘅计算，系平衡。咁所以你能够做到，我最想就系做到越平衡呢就越好啦，咁样咯。 你喺做导演嘅过程，其实都经历过跌跌起起嘅状态。你去到咩时候到先真系叫做领略到刚才所讲嗰个平衡？即系都要啊，都试过几次都几金嘅先 系先领略两次啦。就系晶哥嘅一句说话咯，即系你有时做创作或者你做咩，你唔可以。距離個群眾好遠，距離個群眾好遠就係話，係你可能諗到一啲好超前嘅嘢，但係咪好事呢？即係你拍咗出嚟， 原來都未睇得明，咁未必係好事㗎喎。對當下嘅觀眾嚟講，佢唔係需要呢一啲嘢喎。咁、你就會脱離得好緊要，咁你自己就會可能就會失咗信心。咁佢話，咁嗰陣時就諗，咦係喎，我即係你講啲笑話，三年後佢先識笑喎，咁就弊啦。 係咯，即係有時唔係太慢，反而係太快。即是市场未接受到。 会的会的，很多时候都是的。很多时候都遇到这个问题。 做导演的平衡难一点，还是做爸爸的平衡难一点？ 做爸爸。 做爸爸是吧，做爸爸。 做导演很简单，你令到来做事帮你一起做事的那班人，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大家很开心去向着一个目标走。做爸爸是一世的。即是他看着你，你会影响了他一世的。那这个是你真的不要行差踏錯。 下一節咧，翻嚟我哋繼續去聽林子聰在不同嘅身份裏面點樣令到身邊的人開心同埋笑。歡迎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傾下咧擠人笑背後嘅努力。咁剛才同阿子聰去傾嘅時候咧，就都好多前輩啦，好多大師啦，都俾過一啲説話啦，啲啟發啦你。你同我哋分享嘅呢個物件咧，都同一位大師有關。 哦，第一位我人生可能人生遇到嘅第一位大師，詹叔。 係。 哇！你睇呢個詹叔呢個笑容，呢個真係當日我行書局就係、是。俾呢個笑容吸引咗， 嗰陣時識咗詹叔未？ 未嘅，未嘅。買呢本書嘅時候未，咁係吸引咗之後，咁啊嗱嗱聲買咗，咁啊到到識下詹叔，咁就唔使講，就梗係嚇 攞個墨寶，呢、個名 有個親筆簽名啦。 嗰句係咩嚟㗎？嗰句寫住， 佢寫住謝謝捧場。 系，当时都系未好熟咯，我估系嘛，即系应该啱啱 开始，但系又好庆幸嘅，我第一日去电视台翻工就系詹叔啦，即系就遇到詹叔， 系点嘅工作关系啊？嗰时， 因为我要写稿俾佢读，系啦，咁嗰阵时要写一啲厂稿啦，叫做咁要俾佢交俾佢读嘅咁，咁已经系一个奇遇嚟噶啦，我一入个录影厂，个灯就跌咗落嚟。 个灯跌落嚟， 我即系挂喺上面嗰啲灯，厂灯成个跌落嚟喺我面前。 你仲喺度 啊？跟住已经砸我唔到，但系成地玻璃嘅，真系嗰阵时。咁啊，詹叔就坐喺里边望住，哇，肥仔，你掂啦，删咗几个粗口先啊，跟住就话你系注定食呢行啦，咁。咁都砸你唔死喎，咁样囉。 几个咁少生唔止嘅。 係几个啦。 但好得意喎，即係呢我觉得即係咩人买咩书啦。即係我有詹叔嘅书绝对系 不 文集啦。 係 。你就系开心快乐。都系有啲吓注定咁好似。 都有嘅有嘅。但係我系真系好俾佢呢个吸引咗，同埋后来识咗詹叔。詹叔就好唔吝啬，即係真係教咗啲好不身受用嘅嘢。佢唔使好多嘅，一兩句說話嘅啫。但係即係呢啲可能就係大文豪有嘅本事咯。係， 但我都聽講，即係詹叔所謂嘅教同事，唔係講兩句嘅，佢都係咪執得幾細下嘅？ 嗱，首先佢對劇本或者廣告，佢真係你冇辦法，一個文學功底咁深厚嘅人，佢點都會執。咁佢執完佢話返俾你知啊，點解咁樣講，咁樣講有咩好處，或者係應該點樣做。咁呢啲已經好值錢啦，即係對我哋嚟講。咁第二佢就係教，即係佢都係一個創作人。咁佢好分享做創作嘅心得呢，就呢個係我好佩服嘅。嗰陣時我哋見到詹叔嘅時候呢，佢喺度讀書。读紧书，咁我咁詹叔读紧咩啊？佢读紧戏曲啊，即系佢真系去读书。咁原来佢话，詹叔就话，其实佢冇乜停过读书嘅。 系啊系啊系， 因为人生以嚟，佢只不过搵唔同嘅嘢读咁解。 詹叔最后系读到博士嘅， 系啊，佢一路系真系冇停过。 唔系荣誉博士，系真系读同埋写论文考翻嚟嘅博士。 听林俊雄都讲好多佢关于学习。咁你喺阿詹叔嗰度学？你覺得最大對你嘅一個啟蒙或者係一個啟發係啲乜嘢？ 佢就係叫我哋，如果你真係有心做創作，請保持住幼稚啊。 嗯， 即係其實好聽啲就叫做童心求真，即係求知欲咯。實在就係你要幼稚先得嘅。 嗯， 你冇呢個心態，你創作唔到嘢。你喺度扮成熟啊嗰啲，其實就係最幼稚嘅嘢。 嗯， 佢呢啲咪好笑。 嗯， 當你有咗呢一種小朋友點解其實咁多好笑嘅嘢，就係你見到佢，你當你年紀大咗，你見到啲小朋友，咦佢喺度扮大人學大人，其實呢啲咪唔成熟同幼稚嘅邊，但呢啲咪好笑咯。如果你放到一個大人度，如果佢扮細路咁啊，梗係啦咁，或者佢要佢某啲嘢要掩蓋住自己一啲嘢，咁呢啲一啲幼稚嘅行為，同埋你個心有呢個心，成日想求知，就好似阿詹叔咁，佢仲想學更加多嘅嘢咧，咁你就不斷喺度會可以吸到好多現下究竟。佢哋人過緊啲咩生活啊？咁呢個係對創作嚟講係離唔開 嘅。呢個求知喺你嘅身上都係咁，即係例如剛才講緊，其實呢本書你間唔中都仲會帶住去開工。 我就算我去做嘢，我出埠做嘢或者咩，我好多時我都會揀幾本書帶住啊。呢本都係好常帶嘅一本嚟。 睇住自己。 佢唔係睇住自己，有時係 你真係會翻睇。 睇，即係諗唔通嘅時候。我盡量我鍾意嗰啲書，我有個習慣，我就係唔想有任何嘢寫污糟佢嘅。 你突然間又好潔癖喎呢件事上面。 係呀係呀。係 囉。 我唔知點解嘅。但唔鍾意嗰啲你就見到已經我寫咗好多嘢喺度喎。即係話點會咁寫呀、啊、即係我就會自己將佢改咗佢呀。 你就當佢係份稿嚟嘅。 係呀、啊、 你改佢。 咁但係呢啲我好鍾意嘅書基本上係即係你乾乾淨淨，你唔使。即係冇咩入面，即係每一粒字都好有營養嘅。即係呢啲帶住出去開工，有好多時諗唔通啲乜嘢，或者要需要諗啲咩，睇翻呢啲咧，好多時都有得著。 唔得考你先，裏面有冇邊一篇係一講你就會醒起嘅？ 啊有啊，人品與啱啱頭先想講入面有一個叫做人品與作品。 嗯， 係。 咁啊，原來。就尖足，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你通常好奇怪嘅地方就係做到好作品嘅人咧，通常都冇乜人品。 哦，做到好作品嘅人就冇乜好人品。 即係佢 呢句嘢係咪都應用喺你上邊係好啱先？ 唔係㗎，即係唔係？但係佢意思係話唔可以相提並論，即係你唔可以將佢混為一談。係啦， 係 即係。佢做到好嘅作品唔等於佢有好嘅人品，呢個係事實嚟嘅、或者係你睇好多藝術家或者即係好偉大嘅藝術家，其實佢可能唔好識同人溝通嘅，佢都咁喺人哋嘅眼中佢人品都一般嘅啫，係咪？但係佢嘅作品係一流嘅。 又或者可以調返轉講，就係創作人好多時候寧願我認我自己唔好人品，但係我好想有好作品。 系， 即系我宁愿啊，我宁愿唔好讲客观佢系咪好人品啊。 系， 总之我宁愿我系被认同系好作品， 我都 唔介意我系咪好人品，即系呢个都系创作人嘅一个执着。 同埋我系觉得，哇，你做嘅作品已经好到咁，你仲要想佢嘅人品好到加零一咩？都话嘅太，咁你太高要求啦，系嘛？即系边有咁十全十美啊？冇可能啦。 所以嗱，阿詹叔就係你第一個，一齊工作，而且係真係一個大師可以啟蒙到、啟發到你。 係， 如果要講之後咧，仲有邊啲咧？ 之後有嗱，第二個係谷粒超啦，谷粒超就係係啦，谷粒就係、是、一個佢用新教嘅方法，令到我成長得好快，亦都係同佢工作嘅時候，咁佢會同我講，咦？你知道，譬如你知道今日是我同你做嘢，系啊，咁点解你会写呢啲嘢嘅？咁，咁我嗰阵时唔系都系咁写咁样，原来唔系嘅，真系唔系。 你冇用到佢把声，即系嗰个想象的声音， 冇用到佢嘅特性。咁你同咁咪即系个个都系你嚟嘅，或者你当个个都系机器啊？即係你冇針對地去為人去度身去諗一啲佢特徵上嘅嘢而去做， 咁使乜你諗啫？咁你冇諗過嘢啊？今日咁嗰陣時又突然間，哇係喎，又冇理由喎，真係。 你有冇好記得咧？你有冇邊一次寫嘅時候係好用到嗰個人嘅嘅一啲嘅特徵？ 其實由自從嗰次之後， 全部 好多時都會啦。即係譬如我之後又要會遇到阿都姐啊，阿譬如阿鄧志峰啊，咁佢哋真係好唔同特性噶嘛。你就會覺得呢句説話又冇理由叫佢講喎，咁即係啲咁調皮嘅嘢應該俾第二個講喎，即係就會開始就係咁，就影響到我而家寫劇本都係。即系呢句对白冇理由系呢个角色讲，或者呢一个行为冇理由系呢个角色做嘅，即系就会衍生到咁。 但系六师弟就唔知道自己系写俾自己嘅， 唔知嘅，呢个意外嚟嘅，呢个系但系度嘅时候已经有嘅，有嘅一个角色。咁 当时入咗行几耐，跟开始同阿周生 我第一套同佢做嘅啫嘛，嗰阵时。我是離開咗，入咗行都五年㗎喇，就離開咗電視就去咗佢公司。咁度嘅時候係有呢個角色嘅，不過一路都唔知係邊個。我亦冇諗，從來冇諗過，真係發誓從來冇諗過係會我做。 有一齊度出嚟。係 啦，仲租質到呢個角色加零一添。 你覺得佢係咪好早已經其實相中咗係你㗎呢？ 我真係唔敢講。 哦， 真係唔敢講。 你都冇再去搵返。 那時啱啱開始入佢公司都未熟，即係講真的，只一個好普通嘅員工嚟啫嘛，一個好普通嘅編劇嚟嘅啫嘛。咁而且最重要係咁，佢嘅戲唔係細嘅喎，大佬點會揾個求其揾個咁嘅哇咁嘅肥仔就話嚇你咁啊？佢真係，真係估佢唔到喎呢個。 因為嗰時點解會嗱係咪即係踢波啊？定係？点解会揀你去做呢个角色呢？ 我諗可能都被逼嘅，即係 你讲你问佢呀， 佢即係諗咗个咁嘅角色啦，但又諗唔到有边个演员可以做喎。咁又其实试过唔少㗎， 中间我有试过其他嘅， 係呀 casting 过唔少嘅，佢又真係冇啱心水，咁哎，你都有份度啦，你是但啦，你快啲啦。 佢都唔系叫你试，直头系叫你去作身，即系整衫添噶咯。 系啊，即系我都系话度咩啊？即系咁噶，做咩度啊？度咩啊？咁跟住就第二朝就拍咯。咁咯。 你亦都冇未反应得过嚟，当时其实 到第二朝有嘅，都谂下啊，系咪噶？哦，可能唔係好多戲啦，咁啊，點知唔係喎，真係好多戲喎。 有冇怕過嘅呢？嗰時算係初期，甚至乎會唔係第一次演員？ 哦，咁又唔係第一次，但係就怕，我真係冇怕。怕攰啫，因為同時孭緊幾樣工作起身嘅。另外就係佢都唔怕咯。喂，佢又唔係，因為講真，點會睇我哋啊？嗰陣時候全世界目光係睇佢噶嘛，但佢都唔怕，我哋有乜好怕？ 嗱，關於林子聰咧，佢作為導演啦，作為演員嘅身份咧，其實古仔我哋聽過唔少嘅，但有另一個好重要嘅身份咧，我哋下一節翻嚟一定要講一下。翻嚟今晚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倾下咧职人笑背后嘅努力。咁我哋有我哋嘉宾啦，林子聪。刚才咧就讲紧你整个去做喜剧啦，或者去接触呢个行业嘅成长啦。咁但系从中你学习点样去写嘅，点样去计算嗰个剧本嘅节奏，到你真系做埋演员啦。其实呢个过程里边，你嗰个得罪，你觉得你算快定慢咧，还是真系啊？我好天生就已经好 ready 去做？ 又唔系，真系唔系。我觉得冇，就算有啲天生好，即系嗰个天分好高，天人好好，但系你后边谂少阵都唔得嘅。即係我覺得都係你後面努力緊要過你個天分咯。當然天分都佔好多好大比重，但我冇乜嘅。 係 講真的，我真係冇乜，我以前都冇乜。 但後來真的一路跌撞撞一路學、第三個人可能是即在演戲上即達哥是令到我又是一個成長了很多、嗯、他是令到我什麼知道你想一下怎樣叫做一個角色啦樣、嗯嗯、所以我很後期才真的哦是哦在純粹做演員上面得到樂趣很後期的 但是叫想一下怎樣做角色那怎樣想呢 是怎樣呢 是的就是你用什麼方法想、嗯、那時候他就說你除了參考之外呢你最好就是參考真的那些、 嗯、 即是 你要做什麼角色你就去看看真的那個人是怎樣的、嗯、即是譬如 你是個賣魚的你做個賣魚的你就下去看人家賣魚是怎樣的、 嗯、 那賣魚的可能都有幾十個的嘛咁你咪睇下嗰幾十個賣魚嘅有啲乜嘢特點，而佢哋有啲咩生活節奏細節，你攞翻翻嚟，咁你有咗個質感，自然就會有喜感。 係係， 因為人哋唔會睇到佢哋嗰個好細微嘅特質嘅，除咗係除非你都係賣魚嘅。 嗯， 咁如果你都係賣魚，你見到個咁嘅，你又覺得好笑喎喎，即係哎呀點解佢？他居然知道我啲咁細微嘅動作咧，咁而未睇過唔清楚嘅，佢又會更加哎呀幾過癮喎呢個人，咁實淨都有嘅。 但所謂嗰個笑或者過癮咧，你剛才講有冇得講清楚嘅咧？即係意思究竟乜嘢去造成嗰個笑嘅、 那個、情況出現？ 係啦，有冇講清楚嘅咧？ 喺我自己 get 到嘅經驗啦，即係我自己俾自己啲好多時就係、做過嘅唔做啦。即是自己做过又不做过即是笑话你听两次不会好笑的嘛的即是自己觉得是这样啦。第二个就是通常会我会比观众 的反应早一点做了。 是。 即是我这个我自己 的看法或者我自己的做法啦。 是。 其實呢而家好多人呢都話做喜劇啊笑片啊或者度劇啊係好難係因為啲短視頻啊或者你現實生活中大家睇啲社交平台啊、嗯、都基本上已經係好多笑話啦夠無聊 啦真係 係咪一個好大嘅難度呢或者你點克服呢 都係嘅咁而家或者你咪第二個角度囉、 嗯、 你就唔係去睇個而係唔係參考嗰啲內容咯，你係參考睇嗰啲人，點解佢咁中意睇短視頻咯？或者佢睇短視頻嘅時候會點咯？ 嗯、 即係我見過一個㗎，佢掛住睇啲短視頻，佢揸住個電單車，佢、哦、自己炒埋車、 哦、 但係佢第一件事起身就係執翻個電話先。 嗯， 但係我話：咦，哇！呢、這個人都即係都好緊要喎、啊，嗰、那個短視頻對佢。 用文學嘅說法就係都幾荒誕喎、 啊。係啊，其實都唔記得咗提佢。喂，你只腳斷咗嘅，你唔好起身住啦。咁、嗯、即係喺後邊啊，你只腳咁咁，但係佢唔知，佢真係完全唔知道鞋又甩曬，頭盔又甩曬，咩都好。第一件事攞翻電話，跟住就睇下，咦冇事，繼續可以睇到。哦，咁佢先放心，跟住先發覺，咦原來我成身血喎、啊。我真係睇住佢係咁咁，但係你呢啲，我覺得已經係好笑。睇下有乜嘢令到佢咁緊張？ 咁緊張， 即係嗰個短視頻嘅內容咧。 唔係，但係你自己都經歷過呢一個咁緊張噶嘛？即係你係嘛？呢、這個輕功水上漂之後，搭落嚟，呢、這個都好少講嘅。其實係嘛，少啲講啦。即係你搭落嚟之後，都半邊身係嘛、嗯，都搞咗幾多？ 呢條腿咯，成條腿啲肌肉韌帶全部裂撕裂曬啊嘛。 嗯， 係。 咁啊， 但係繼續演喎。 是啊是啊去了医院一个钟头回来继续吊咯吊位有、嗯、是啊。 这个那段时都不会觉得自己是荒谋的嘛即是那段时都不关心自己。 不要想多的真是后生仔可能那段时真是。 是不是真的要。 胆生毛。 要拍个好作品咁所以。 那段时。 避去。 吓那段时郑先生饿咁的嘛即是你送回到现场我还记得轮椅都没有。是攞嗰啲即係手推車啊！ 但係講真嗱，你冇覺得唔合理嘅，即係呢件事係荒誕嘅。 係喎，你咁諗，你咁講， 同嗰個電單車司機唔爭好遠。 又好似唔係好合邏輯喎，真係。但係嗰陣時真係冇諗，送翻去現場話點啊？落唔到地啊！只腳而家即係真係完全跌唔到落地嘅，係縮起咗咁，跌唔到落地，咁點啊？ 企都企唔到喎，我單腳企嘅啫喎，而家咁行就更加行唔到啦，唔好話行，即係冇話跑啦。啊，唔緊要，咁啊上翻嚟威一啲飛上去咪得咯。啊，係喎、啊，咁、哦、啊完啦， 全程飛係咪之後就 跟住係冇落過嚟。 唔係因為好嗱，我知道好多事咧、啊，有時笑嘅背後咧，好似真係我哋嘅題目咁樣。可能會有好多呢啲嘅經歷，或者一啲荒誕嘅，或者真係有啲苦笑，但我轉化咗嘅。其實你而家轉咗個角色，做爸爸，雖然都有一段時間啦，係咪？嗱，我哋知道就係阿細女，係啊，即係你一仔一女啦，阿仔就大啦，阿細女出生嘅時候，其實都遇到啲好難笑得出嘅。 嗯，當時笑唔出啦，而家咪笑得出咯。 可唔可以講多少出係？係嗰陣時係點嘅情況？ 佢嗰陣時個好早好早產啊！佢六個半月就自己要衝出嚟啦。嗯，咁完全失曬預算。嗯，咁太太又危險，小朋友又危險，兩個就喺醫院嘅一人一層啦，九樓十樓 ICU， 一個大一個細，咁大嘅搶救翻先，即係太太都係搶救翻嚟。係、嗯，咁啊，個 B B 係喺架救護車度生咗出嚟嘅。 嗯 嗯， 咁啊，個女就去小朋友嘅 I C U B B I C U， 咁啊住咗五十幾日， 兩個都 咁啊，媽咪好啲，咁啊十日 哦， 好快，十日就出院啦。即係由醒翻到出院就十日咁樣，但係妹妹就住咗五十幾日喺個嗰啲氧氣箱入面啊，嗰啲咁樣，咁係最記得嗰陣時個醫生就話請問個大嘅點啊？未醒，應該 OK 嘅，但應該 OK 嘅咁。咁、那個女咧，咁、那個女咧就都係唔知咁啊，即係睇佢自己啦咁。咁啊，淨係可以講到咁嘅啫，咁多嘅啫。過唔過到或者因為太細個，佢出世得兩磅，即係唔細個。我記得係一個暖水壺咁上下咯。咁佢話得唔得？我哋可以幫嘅幫助，咁啊，但係要睇佢自己啦。咁 你嗰陣時有冇好無助或者好無力？即係。究竟你可以做啲咩嗰下？ 冇噶，你任何嘢都做唔到，真系做唔到任何。我掂都唔掂得佢，佢喺个箱入边插满晒喉，包晒保鲜纸，因为佢要保温啊，又遮住咗个样同埋只眼啊咁样。我净系见到啲咁多个嗰只脚掌咯，咁脚掌咁细只咯嗰时咁啊，又我只能够隔住个箱。同佢講，咁我嗰陣時講咧就係話講你得嘅，但係你如果唔得，你就話俾我知，你就唔好勉強，即係我唔想見到你 辛苦 勉強，咁但係佢真係有反應喎， 個掌 佢又硬硬咁，只腳又硬硬咁，咁又佢又真係好叻，真係冇嘢可以幫到佢。我後尾廿幾日之後，我先至可以伸隻手入去摸下佢。咁啊，嗰陣時大過翻啲啊，好似即係咯，咁通脹下啦，咁大過啲啦，咁啊廿幾日之後大過咗啲啦，咁啊可以摸下佢。到摸下佢嗰陣時，先開始有啲互動，即係佢 feel 到，咁我就開始講嘢俾佢聽，咁佢就開始有反應。 你都心亦都開始定落嚟啦， 都未㗎， 都未啊， 未噶，咁直至到系三十零四十日到啦，喺个箱度住咗。咁医院就开始打电话嚟就，每次医院打嚟都好惊噶嘛，系啦，咁打嚟就唔系，你好快啲上嚟喂佢啦，你个女好肚饿啊嘛，咁我就知道，开始步入佢真正嘅成长啦，咁佢都，但系佢真系叻啊！即係後發先至，可能呢個遺傳嚟嘅，好拆得，咁就好拆得之後，跟住就大得好快，大得好快之後又好快，五十幾日，佢就比同房其他嗰啲都叻。 而家就六歲人仔係咪啊？ 六歲啦。 你有冇同佢講翻呢個事情？ 有啊， 我會俾翻啲相佢睇，我話你驚唔驚啊？嗯，因為會包到咁樣，跟住話，我話呢個係你嚟嘅。咁同埋都佢都會，咁我都會同佢講話，冇，我對即係作為爸爸，我對你冇乜要求，因為你太叻。 嗯， 你做到嘢我都做唔到啊，大佬。 嗯， 你一個咁嘅人仔，你就喺個箱嗰度，咁啊自己搞掂，砰砰砰砰砰咁你。我仲可以要求你啲乜嘢？ 我想問一下你，你嗰時有冇遇過最壞打算？即係阿老婆係十幾日、廿幾日嘅時候，應該係兩邊都未知係點噶嘛？你嗰時有冇真係 最壞打算啊？咁實有咁諗嘅， 嗯， 咁最壞，我曾經諗過啊，唔知會唔會好似啲戲咁嗰啲醫生出嚟話，你想保住個大嘅，你唔好住個細嘅嗰啲咁， 都有諗過。 咁但係都有諗過，但係後來都好快呢個念頭就打消，因為我諗嚟都冇乜用。 嗯， 咁唔係我控制。 嗯 咁我就係知道我望住，我仲記得喺個醫院門口望住一天話，即係如果你要咁考驗我嘅話咧，咁我唯有。等自己再 strong 啲咯，再硬淨啲咯。 同阿子聰有好多話題想傾啊，咁但係時間關係，我哋去到節目嘅尾聲咧，都必然有一個咁樣嘅 closing 嘅，就係你對年輕人有咩想講下咁？ 對年輕人就係保持童心，保持幼稚，先有真正嘅開心咯。 下一集學人沙龍，我哋繼續傾。Thank you.